那我们这个苓桂甘枣汤的条文啊，我想我们可以一面看它的症状，然后一面来看它的用药，这样子会蛮容易理解的。这个苓桂甘枣汤这一条呢，它是一个奔豚症状刚要发生的时候，就是并没有发展成已经冲上来那么严重的这个让人啊痛苦的要死掉一样的奔豚。那么哎，对了，同学，你们学奔豚会不会觉得心里头很空虚，觉得这病一生有几次会遇到啊？不过其实不是那么难遇到，因为还奔豚还可以有广义的，就有一些人他奔豚是跳动在腿上。所以同学，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觉得小腹部哪里好像有一块肉在那跳跳跳跳几下的，有过这种经验的举手我看。对啊，你看也不是那么少啊，至少比这个问得过肺痈的人举手从来没有一个人举手要好多了。就是它至少它是一个可能的就是可能发生的疾病啊，但我们都不严重，就是这样一下下就过去了。不过呢，我觉得借着奔豚我们来认识一下人体的心阳肾阳跟水的关系，以及张仲景用药的一些技术，那这样子也不错。那首先是这个水这个东西啊，它好像在身体里面，如果是能够被我们的元气所统御的水，那就是好的水，能够滋养我们的水。那好的水呢，我们都知道是要从人的背后上来，对不对？然后浇灌我们全身，这是一条好路。那如果呢，我们的元气阳气不够了，心阳一衰，命门火同步的一起衰下去，那它这个水好像管不动这个水了，那这些水邪水毒呢就结成一个不良帮派啊，叫做奔豚党。那这个奔豚帮在人体干什么呢？像水是它的本性就是要克火的，对不对？我们香港人呢俗话有一句叫做趁你需要你命啊，就是一向在管着他的人忽然没有力量，他赶快趁机造反啊，就往心脏那边攻过去。那我们在上次讲到苓桂味甘汤的时候呢，也跟同学有说一下，就是其实他走的那条路就是我们无形的身体的冲脉这条路，就是水邪会选择从冲脉这边冲上去，就是从关元这个地方当起点。其实从关元这地方当起点是那种顺着这个冲脉的开始的点开始讲，就是说小腹跳动嘛，所以说关元膀胱。但是实际上奔豚发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也会从厥阴经往侧边走啊，所以在侧腹部也是有可能的，它也不一定是走冲脉就是了。那这个它沿着冲脉要上攻你的心脏，那当它刚开始要开始攻击的时候，它的这个水邪的势力啊还不够大，那这个水邪的势力还不够大的时候，它就还没有攻过我们的肚脐的范围，就还只在肚脐底下跳动。那这个状态呢，张仲景称之为什么？欲作奔豚，就是它要变成奔豚了，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形成这个很猛烈的奔豚。那当它快要变成奔豚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到它的病机是心阳虚加上身体有水邪，对不对？那猪是水畜嘛，所以用猪来代替这个水邪。我想古时候的人啊，养猪啊可能受了不少鸟气啊，就猪的脾气很拗啊，叫他乖乖听话进房间他跟你闹，所以感觉上就是这死猪，这个臭猪啊，这样的心情来讲这种气。那这个像羊就没有什么个性哦，所以你怎么敢？那猪就好像智商比较高哦，所以个性就比较多。那当我们的身体这个水邪已经凝成一起，凝成一块东西了，那我们到底要从哪几路药味来处理它呢？首先是不是要修补我们的心阳跟肾阳啊，对不对？所以修补心阳肾阳的这个甘草跟桂枝当然是要的啦啊，这个那只是它是欲作奔豚嘛，那我们这个药就分三次喝就好了，不用一口喝下去了。那另外呢，因为我们要镇固水气，而且抵挡水气攻击到心脏，有一个药是这两个方向都有用的，就是茯苓。 你想啊，茯苓是一个埋在松树的根底下这么久泡在这个湿泥巴里面，可是切开来还那么白的东西，可见的它是可以把水挡在外面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拿来当做挡水邪的药。所以吃了茯苓之后，它是可以在这个新的这个为什么说新？因为松树是一个非常阳刚的树嘛，是不是？所以它能够长在松树底下把水排开，它就可以保护着我们心这个最阳的脏器旁边把水邪排开。所以茯苓的用量在这里是八两，这个八两就是四两加四两。我们一般张仲景的方茯苓一个单位是用四两，同学还有印象吗？像苓桂味甘汤那个没有奔豚的这个气会下流阴骨啊，这个问题的，那就用四两就好了。可是我们这边呢，就是因为苓桂味甘汤的情况，它只需要处理肾脏跟水的关系，它不用考虑这个水要攻击心脏。那如果你要考虑攻击心脏的话，你就四两会来保护你的心脏，四两会来帮助肾的这个气化的功能啊，就是用阳气来引导水的这个功能，所以就茯苓就用到两个单位之多。那么在这里呢，其实也是凸显到经方认为的大枣的药性。你想啊，我们用石枣汤用大枣是为什么？是因为要呵护你身体的水不要被它拔光，对不对？就是当有什么东西要把你身体的水抢走的时候，你必须用一个什么东西把水固住。那我们说枣子不能榨汁，只能变枣泥，一个榨不出汁的水果可以把水留在中焦。所以呢，如果你处于奔豚的症状的时候，你喝了水下去，你如果喝了水下去，喝了汤药下去，汤药里面也是有水的，对不对？或者喝其他东西有水，那个水一下去之后，你的心阳根本镇不住这个水的时候，这个水马上就被这个坏蛋奔豚帮抢去当他的子弟兵攻击你。所以呢，你要用枣子来把这个水抓在中焦，就是把水拴住，不让它被下焦的那个奔豚抢走。所以呢，用枣子来守住这个水，不要被它抢去。哦，那这是一个在经方的世界存在的对大枣的药性观察的逻辑。那在实方的世界，我想观察大枣是没有这一层的思考存在的。那另外就是，好，煮汤要喝水，那水下去就被它抢走，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喝下去的水就会被那些坏人拐带啊，然后变成坏蛋来攻击我，就好像是养大一个孩子出去学坏那种感觉，就让人觉得很糟糕。那怎么样让这个小孩子不要出门当流氓啊？就是把这小孩打成残废，没有手没有脚，推着轮椅出门，他能拿着西瓜刀跟人家砍吗？那当然不行啊。所以呢，就要把这个水打成残废来煮这个汤。那这个要把这个水打成只会摆烂不会做事的水啊，要怎么打呢？就是你拿一大缸水，然后开始开果汁机，然后它哒啦啦一直转一直转，或者用打蛋机也可以啊。反正古时候没有果汁机，打蛋机是用手动式啊，那很辛苦的。那我们上次在介绍阿胶的时候，不是有提到中国人认为什么是好水吗？就充满了水的性质的好水是怎么样的水？就那水是非常沉着而稳重的。所以我们说用来做阿胶的水，是要你放一缸水丢铜钱进去，那个水都从缸口满出来这么多了还不滴下来，对不对？这个表面张力很大的水代表它有完整的水的物性啊。那这样子的水就是很厉害的水，那下去了刚好学坏了之后也是大魔王一个，很讨厌。所以呢，那要让这个水变成没有用的水，就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怎么样呢？打到这个水上面呢，你明明没有加洗衣粉，可是这水有一堆泡泡在上面，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水的表面张力啊，分子跟分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都已经被你打坏掉了。那这样一个已经失去表面张力的水，在中国人评比的这个标准里面就是很烂的水了，这泡茶一定很难喝。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活中有些水啊，你说脏也不脏，但你绝不会拿来喝，像是厨师机弄出来的水，就是感觉它那个东西很不像是好的水，对不对？就它也是蒸馏水啊，可是你就觉得我不要喝它，对不对？就是但还是那种水啊，所以这种看起来就不美味的水，那就如果你拿到一缸水，人家讲这很干净哦，消毒过得很干净，可是水上全都是泡泡，那你会想喝吗？那不会想喝啊，我们的动物的本能不允许我们喝这种烂水。那但是呢，遇到奔豚的时候就是要喝烂水，让它不能够学坏啊，所以是这个样子。那 所以他用的这个甘蓝水呢，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就说，哎，其实做不到甘，没有甘蓝水没有关系哦，我们现在科技发达，药房有卖蒸馏水，你用蒸馏水也可以，因为蒸馏水也是那种喝起来超级不美味的水，像你如果是喝那种山泉水会觉得那水是甜甜的，对不对？蒸馏水喝起来苦苦的，同学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喝起来就很不美味的感觉，就像那种烂水啊，就可以拿来对付奔豚。那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甘蓝水去煮这些药物，那煮下去之后呢，就这个就是分成三次喝这样子。那所以不过呢，我们现在啊做这个苓桂枣甘汤，你说是不是一定要用甘蓝水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的奔豚其实都是很轻微的奔豚，所以你就算不用甘蓝水的话呢，其实效果也不会太恶劣了啊，或者你可以安心了，我们现在家里面的水都品质很烂了啊，就是也不是什么好水，所以就一般的水煮汤还是有一定的疗效。那这就是苓桂枣甘汤啊，就是虽然不见得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个病，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如果你够细心的话是有机会遇到的。那苓桂枣甘汤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肚脐下面的跳动，那你吃了这个药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说，哎，怎么我喝了药之后我的这个下体啊，腿小大腿内侧那边变得有点湿湿痒痒的，所以它可能会把一些水逼出来，不过就是这个状况之后你再吃点什么五苓散啊真武汤把那水清掉就好了。那就是我们现在遇到奔豚都很轻微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真正标准的奔豚呢是从少腹上冲咽喉啊，发作欲死，复还直者。那这样的奔豚呢，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奔豚汤，那奔豚汤所处理的奔豚就不是这个，就是它的路径跟标准的奔豚其实还不太一样。其实标准路径的奔豚反而是桂枝加桂汤啊，那我们后面条文才会教到。那奔豚汤它走的一条路径是所谓的从厥阴上来，然后钻到少阳区块的一种奔豚，就是当你这个奔豚气产生的时候，你说它一定要从冲脉走吗？不见得，它可能会觉得啊哪里好走就走哪里了，所以它觉得哪一条筋的能量特别弱，它就从那条筋钻上来。那一个人为什么厥阴筋的能量会特别弱？那可能这个人是有生闷气，或者是有情绪上的问题，所以他的厥阴经已经先被他搞坏了。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奔豚就会选择从这条路上来。那上来之后呢，就会从厥阴区块转到少阳区块，所以他到奔豚汤的汤镇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以少阳病的框架在发作的奔豚病。那个一般少阳病就是什么嘴巴苦啦，身体侧面有压痛啦，或者是往来寒热。那奔豚汤症它是比较，我们选择的主症是往来寒热，就当你这个奔豚气一阵一阵往上冲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身体好像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烧一烧又不烧，或者是发热一阵发冷一阵，这种所谓少阳区块的疾病的一个标准症候。因为我们的仲景说的这个少阳区块啊，其实就牵涉到人体的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所以当少阳区块有病的时候，人体不太知道要怎么调节自己体温，所以会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这样的感觉出来。那而奔豚汤症呢，它还有一个主症是腹痛，其实腹痛是常常有的哦，就是到达奔豚汤症这种经过少阳厥阴少阳冲上来的奔豚气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很严重的肚子痛，就临床上面通常是伴随着腹痛的，所以腹痛是一个很常见的主症啊。虽然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病，但是留下的医案呢，伴随腹痛的状况是很清楚的。那这样的病它要怎么处理呢？它要处理的治则，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用药里面看到一个端倪，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是标准的少阳病，要疏通少阳的话，我们最代表性的药物是什么呀？是柴胡，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为什么不能用柴胡？因为柴胡是一个 少阳区块往上疏通的药，那奔豚气正在往上冲，那如果你往上疏通的话，等于帮助奔豚气冲上来，所以他要设法把这个柴胡用其他的药物结构去取代掉。所以他我们如果是看金匮要略本的话，他有一味药是用里根白皮，那如果是桂林本的话，他就不是用里根白皮，而是用桂枝啊，在这边，那我们这个药物组成来看的话，就知道说，柴胡这个药如果是拿它来疏肝解郁的话，它会跟奔豚是同一个方向，所以不好。但是里根白皮你用下去，或者是桂枝用下去，它都是能够平肝，但是不会让这个肝气上冲的药。所以桂枝在张仲景的书里面也是疏肝的药。那里根白皮呢，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能够有疏肝效果的药。那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里根白皮是古代的方剂里面的治奔豚的专病专药。像是唐代的这个外台秘药方，它治奔豚的方有13个方，那其中有8个方里面都有里根白皮。所以里根白皮在临床上的使用是说，哎呀，你就单一味里根白皮2-3煎个汤煮下去也可以治奔豚。所以这个是里根白皮的效果，你也可以说它有一部分是不关系到这个方剂的结构，它本身就是奔豚特效药。那如果要把它跟方剂的结构说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柴胡是药效有一点凉的药，那里根白皮也是凉的药，那它是一个能够平定肝气啊，然后呢就是又苦又能够下气的这个能够平定肝气的一个药，就是用来跟这个当归、川穹、黄芩、芍药这些东西协同运作，用一个不让肝气上升的方法来疏肝啊，这是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个要点。那到了今天呢，我们一般药房已经是买不到里根白皮了。其实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弄到了，就像曹英甫的医案里头呢，就有他说有遇到一个，有看到一个奔豚的这个例子哦，他就说有一个妇人哦，遇到仇家上门寻仇哦，就是上海不知道当年是什么样的黑道哦，就在家里面砸东西啊怎么样，然后你知道这个妇人是气得要死又吓得要死，那结果呢就弄到那个妇人的肚子啊突出2块肉，然后就两坨肉块就开始往上面钻，然后啊肚子痛得不得了，那就是标准的奔豚汤症的奔豚气。那曹英甫那时候还很乖哦，说什么幸好啊认识了哪一家院子有种李子树，我们刨了一个树根出来，总算煮出奔豚汤，然后就把它医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你会知道说他的确是需要一个人气得不得了或者吓得不得了的时候会产生这样子奇怪的身体变化啊，就是从肉眼的角度都看得到那一坨凸出来的肉在跑。那当然因为奔豚这个无论是厥阴经也好，无论是冲脉也好啊，都是形而上的存在，所以我想如果你要跟一个西医的世界的学习者去聊奔豚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话题要怎么展开。请问一下助教啊，那西医的世界如果叫奔豚是叫做什么东西啊？啊？没有这个病啊，神经失调，就是自己有感觉别人都看不到的东西啊。那这个里根白皮的这个效果呢，到了近代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就是一般的说法是说以皮代皮，就是没有里皮没有什么皮，就用桑白皮代替。比如说仲景方的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有用这个紫白皮，那没有紫薯就用桑白皮代替就好了，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代替里白皮的时候用的药比较确实有代替的效果的是，上次我们在教一贯煎的时候教过那个穿链子，就是那个又很寒又能够往下疏通肝气的穿链子。那穿链子的药性刚好在这边会有用啊，而且要用的剂量要大一点。我们在讲那个一贯煎的时候讲说穿链子因为很寒，所以呢不要用超过1.5钱，不然的话这个药都没有滋补的效果了。那这边这是治病的药啊，所以穿链子的药剂量可以用大一点，就可以用到5钱以上，这样子才有镇这个奔豚气的效果。那另外呢还有一味药也是看起来有一点好玩的啊，就是它这个当这个水啊已经被下面的这个奔豚帮抢走了， 有没有办法派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把水抢回来，让它回归正道啊？那要把肚脐以下的水抢回来，让它走到该走的路上面。哪一位药我们中间已经用过了，葛根，对不对？就是所以它葛根特别用的多，而且还用生葛根，让它药效猛一点啊、哦。金匮要略本是用生葛根，那我们桂林本是用晒干的葛根，那没关系，如果同学这样就知道用葛根还可以再加量用多一点啊、哦。因为这个葛根平常是轻飘飘力量不强的药，对不对？可是我们这次是要派葛根当代表出去跟人家抢儿子回来的，所以这个是用猛一点没关系啊、哦，葛根可以加量，那就是。让葛根去把那个中焦以下部位已经学坏的水硬把它拉回正轨啊，那就是葛根的效果了。那因为是水毒，那我们在去除水毒的药物里面，我想我们用来克制水毒的药，最生姜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药味。那这边的话，其实因为它走的这个路径啊已经偏掉了，所以就不用茯苓了。那而且这个症因为是一个热症啊，所以也不适合用附子，所以我们用来破水毒的药，我们就选择生姜。那因为同学我们现在上课还没有教到小柴胡汤，所以呢可能同学看到这一些药味还没有很清楚的感觉，但是其实小柴胡汤的这个有很多种加减法哦。小柴胡汤里面是可以有半夏，可以有黄芩，可以有芍药，也可以有生姜的哦。所以这些药物加在一起，其实比较熟重景方的人会看得出来，它有一些些小柴胡汤的一些主结构的药在里面。那至于说半夏的话，如果是用在小柴胡汤里面，它有柴胡的引导，那是负责把这个淋巴里面这些塞住的痰水把它拔掉的啊、哦。那在这边的话，可能奔豚气但走这条路上来了，其实也算得上的淋巴里面的痰水了，那半夏也可以把它去掉一些，所以这里半夏生姜一起用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去除痰饮的效果。那因为这个奔豚汤症呢本身已经是一个肝郁啊，就是肝气郁结而比较化热的一个症状，所以用黄芩啊来这个清热。那这也是小柴胡汤也是有用黄芩的。那如果是处理这个肝脏的郁结，我们又不能让它上升，那我们就要用一些比较在肝里面内部来疏解它的药，那就是用川穹啦、当归啦、芍药啦、桂枝啦，那或者是用桂枝在金匮本就用紫白皮，用这些往内走的药呢来处理肝气的郁结，那用这样的方法来克制这个奔豚。那么我们那这个奔豚汤呢，它也是很奇怪一个方，就是它是一天要喝五次的，就是煮出来之后分五碗要分五次喝。那为什么要分那么多次，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啊、哦。不过规矩就是这样子，那有同学想到的话再来偷偷教我一下，谢谢啊、哦。那至于这个奔豚汤症，同学就记得说，当这个奔豚气上冲的时候，我们抓主症就是抓有往来寒热的感觉，或者是有牵扯到肚子痛。那前面那个苓桂甘枣汤的话就根本没有过肚脐，就在下腹部跳一跳而已。那到了奔豚汤的这种奔豚，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奔豚可以用很广义的角度来说，它不一定是在肚子跳，可能你会觉得大腿内侧的肉在跳，可能小腿的肉在跳，就是它这个水气可能是整个下半身开始跳，还不一定是从下腹部开始啊。广义的来讲这些都有可能。那在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两个我们新教的药味。其实川穹跟当归这两味药啊，要在这个奔豚汤里面看它的话，其实是最没有意思的，因为奔豚汤里面川穹跟当归都是小配角，不容易看出这两味药的重要药性。其实川穹跟当归都是很要紧的药。那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两味药。那介绍了之后呢，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机会再跟这两味药碰面，因为张仲景的方子里面用当归用川穹的方子是很多的，尤其是妇人篇啊非常多。所以我们现在先做一个认识，之后以后读到哪里就会认识到哪里。那么我不晓得同学啊对于当归的一个大概的认识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补血的药，大概是这样吧。当归能够补血。那我们在药局买当归的时候呢，当归的整个的形状，如果是一整个当归它切成片状的话，大概是一个一坨好像章鱼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就这样形状的一片东西。那其实呢，我们用药我觉得比较有效果就是整片当归用下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家里面大人买药常常买到的当归是那个 一小坨东西，就当归头。然后就我觉得其实当归头如果要补血效果没有那么好，整个当归下去比较有效。但像我们一般说当归的话都会说什么当归的这个身比较补血，当归的这个末梢比较能够破血，因为根是钻到土里的嘛，所以有破血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当归头能干什么？其实你说当归头会更加的补血吗？其实不见得，就当归身吃起来的感觉是比较补血的。那我们上次在讲到炙甘草汤的时候，讲到奉心生血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有说一个药物有哪些性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补血的效果，对不对？那当归刚好就是甜甜的、香香的、辣辣的、油油的、润润的，然后煮出来的汁是浓浓的，然后颜色有点红红黄黄的，所以当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它自然就会在身体里面形成一个唤起你的血的力量的效果。那你说当归它是一个补药吗？它是补药，它的确可以让我们的血强起来，所以它是补药。那可是你说当归能够直接修补到一个人的造血机能吗？那不见得。它能够让人去好好的睡觉去造血，但它本身不补这个骨髓的，所以它不一定，不是像地黄那样子补充你的造血的机能。但是你说喝当归补血汤对血有没有帮助？有啊。如果你血不够，你喝了之后就会一直要想睡觉嘛，那就是睡嘛，那睡饱的血就造出来了，所以间接来讲还是有用啊。那当归这一种非常能够奉心生血，可是本身又不具备什么造血机能的药，那它的这个药性里面就带着一个很吊诡的调子。什么吊诡的调子呢？就是当归吃下去，它会把其他的地方的能量抓到血里面来。那最代表性的方剂就是当归补血汤啦，也就是如当归补血汤，我们说它是一两黄芪加两钱当归，对不对？那我们拆开来看，如果我们吃两钱当归煮水的话，会不会很补血？不会，因为两钱当归就一点点力道而已，不会觉得自己的血够起来。那比如说我常常说能够验证当归补血汤的药性的病是口疮啦，就你 睡太少然后长口疮，那那个东西你只要血一多，口疮就会很快长好，就是血虚发热的上火嘛。那口疮如果你吃两钱当归有没有用？不见得有用啊，不太有用，当归力道不够。那如果呢你说哎，那我来吃一两黄芪看看会怎么样。其实黄芪如果你吃一两，如果你是身体还算通畅的人，你会觉得哎呦，这个黄芪让我觉得站起来的时候腰也挺得直啊，就是肌肉变得有力，就是你会感觉到哦，黄芪是一个补到气氛的药。其实讲白一点，讲仔细一点，是补到人的末网，就是补到人的三焦，就人体的这个壳子。所以吃了黄芪之后，你会觉得哇，人变得比较好像有力气，站得比较直，整个人比较轻一点。所以就是黄芪它基本走的方向。可是如果你同样是一两黄芪里面加了两钱当归，这一碗汤你喝下去，你大概就不会有那个吃了黄芪那种人挺起来的感觉，不会，但是会觉得人怎么样？人松松的，好像血比较够，所以心情变得比较放松，就是会有补血的感觉。所以呢，一两的黄芪呢不能够抵挡两钱的当归的召唤，就是它就是当归就是会把这个黄芪的力量全部拉到血分去，变成血分的力量，就是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呢，当归的名字才要叫做当归啊。就是人的血是阴啊，气是阳啊，血是女人，气是男人啊。就这个女人太厉害了，老公不管跑到天涯海角都可以找征讯社抓回家，就是这样子的一味药。就是当归它的一个特质也就在这里。那我们在 《伤寒论》里面也会看到伤仲景怎么使用他这个特质。比如说《伤寒论》里面到了厥阴病的时候，厥阴病就是厥阴区块它的存在意义是把人的阴跟阳拴在一起，如果厥阴区块生病的人的阴跟阳就脱开了，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当归四逆汤啊，就是可以，那有时候用乌梅丸，乌梅丸是用乌梅来酸厥，来修血阴区块，因为酸味药都有和把阴阳连在一起的效果。那如果不是用酸味药，你就当归四逆汤是怎么样？是你的手指尖发冷啊，指甲发白或者发紫，那这个我们手指尖发冷，张仲景给的解释是阴阳不相顺接，就是人体的阴经脉跟阳经脉啊，在手指这边转换跑道的，那阴跟阳脱开的人手指尖这边就没有那个转换跑道的车流了，然后手指尖就冰冷坏死这样子，那就用当归四逆汤来救。那你就知道的确是一个当归就可以把阳跟阴重新把从血分跑出去的这个阳气再抓回血分来，所以就是通把这个阳气再抓回血分来讲的话当归是有这样的效果的。那这个当归呢，如果你说它补血的效果呢，它还有一个层面可以讲，就是它跟芍药是相对的，就是说我们人体的肝脏里面啊，其实是藏着很多不用的血的，这个备用的血是量很大的，好像有1公升左右。那这个备用的血液在里面，如果你身体需要血的话，你吃当归，肝就会把这个备用的血液放出来给你用，所以你身体的血就会忽然之间变多了。那芍药就是相反，对不对？芍药是吃下去肝变得松松的，又把血吸回肝脏里面去养血了，所以我们说生血用当归，养血用芍药，就是当归跟芍药是一个在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相对的药。那像我们家常生活中也常常听到一件事情，有人会说哎呦我这个人体质很燥热，不能吃补我吃一点当归鸭什么就上火，对不对？有听过这样的话吧，吃一点当归就上火。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人吃当归会上火？因为当归会让你的肝把血放出来。